泪滴细碎残阳， 稻草也披肩柔软地金黄秋山， 远处有蛙鸣悠扬， 枝头是蝉儿高唱， 炊烟也袅袅随着欢呼尽飘散， 小雨在耳畔，噼啪噼啪的竹声响着天坑的那关， 风火轮的乡村道上 洒落一地细碎残阳， 稻草也披肩柔软的金黄秋山， 有蛙鸣悠扬， 枝头是蝉儿高唱， 炊烟也袅袅随着欢呼尽飘散，星河在窄窄的天空上，听着脚步噼啪噼啪响，伴随着声声亲切的呼唤，带我走回童年的时光。 小雨在耳畔， 噼啪噼啪的竹声响着天空的那端， 点点滴滴，虽然我总守口如瓶，思念却满溢，溅湿了我眼睛。哦哦，因为我太想念你，所以才害怕孤独大得不着边际。若此刻能奔向你，紧紧拥抱你，我会毫不迟疑，直觉我们已属于彼此，否则我不会每次无法停止，想你想成了心事，等你等成了坚持，眼中渴望来不及掩饰，又如此诚实，直觉

去在梦